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广播剧欣赏。广播剧欣赏。 四集连续广播剧《天鹅宴》，原著陈道贵，编剧刘康达，导演胡培奋，作曲曾勇，音响邢建华，录音全胜，合成王敏，责任编辑王红。第三集。 方爱卿，此次东巡一到孟津，你就让朕离开龙州，骑马进洛阳，一路微服私访。这个主意倒是颇有趣味啊。 只是让皇上鞍马劳顿，臣实在于心不忍。 哎，朕是马上天子，还怕骑马吗？哎，方爱卿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 哦，现在已进入洛阳地界。嗯， 哎，这里的庄稼怎么远不如别处好啊？ 是啊，好像是受过害虫田鹅之害。 嗯，不像不像不像，准是年景好了，人更懒了，不好好耕种。百姓啊，富足易惰。嗯， 国家强盛易骄啊。皇上，前面就是洛阳城了。 洛阳城 啊， 那城里一定是物阜年丰的好景象哦。啊，王爱卿，进了洛阳城，咱君臣可得变变称呼了。 那臣称皇上为老爷。 嗯，朕称房爱卿为管家。啊， 老爷请。 老爷，真有意思。管家 啊，老爷请。 带路 啊， 将将。哎，管家，你看这洛阳城里果然是街道干净，旗幌鲜明，一派繁华盛景啊！怎么样，老爷我没说错吧？ 老爷，咱们再仔细看看。 嗯。哎，你看，这一溜都是粮行啊，各家招牌上果真都写着“斗米四文”。 老朽活了快七十岁了，从没见过这么便宜的米价。 那你呀，就开开眼吧。 哎，老板娘，你真不像话你！ 哎，你看，那家粮行前一群人，他在吵什么呢？ 老爷，咱们过去看。 好，走走走。 老板娘，老板娘，你这是怎么回事啊？ 哎，说是啊，哪有这么卖米的 啊？ 像什么话呀？ 你呀，就是这个卖法，你们想买就买，不想买就快躲开吧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 哎，让一让，让一让啊， 让 一 让。 哎，让我们进去，我们进去。 哎，让一让，让一让。你这粮行的牌子上明明写着斗米四文， 啊， 为什么要卖四十文一斗啊？ 真是的， 我告诉你，这是官府让这么干的。 就是。 哎，我一派胡言， 怎么了？ 官府能让你搞这种明一套暗一套的把戏？ 是是是。 这是官府不发话，你就是借我两个胆子，我也不敢这么做呀。 就是， 不信你看看全洛阳城的粮行都是这个做法。哦， 这就叫猪鼻子里插大葱装象。 嘿， 皇上不是要驾临洛阳城吗？只要哄过皇上，那就是好把戏了。 什么？ 皇上爷，那我们吃什么呀？ 就是，哎， 我听说米尖落了，三更就起了床，东西南北四个城都跑遍了，没想到落件是假，骗人是真。 哎，别吵了，别吵了，别吵了啊！要买米就是40文一斗，不买就赶快走啊！ 走吧，走吧。 对， 要买米。 好你个奸商啊！你竟敢这样戏弄百姓！ 就是啊， 这位老哥，你不要骂我嘛。斗米四文是都督府让这样写的， 就是， 我如果按这个价卖，赔掉的银子您给我补上。 你补得上吗？ 这怎么这么说呀？ 你暗自抬高米价已经十分可恶，还要打出都督皇上的旗号，实属罪大恶极 啊！ 走，跟我见都督去。走。 哎，你别救我呀！走 走， 来， 快 进 官。 你们这是干什么？ 谁敢造反？ 衙役大人呐，快跑啊！ 在洛阳地面上炸刺儿，走！ 差官老爷，就是这个家伙带头闹事儿，坏都督府的规矩啊！ 锁上，带走！ 哎，放肆！我看你们哪个敢锁！ 妈，公差弟兄，这是我家老爷，我们从长安来，不知这里的规矩。常言道，不知者无罪，请二位高抬贵手，放过我家老爷吧。 这老头说话倒中听啊，放过他也可以，但是无理取闹，罚银五两。 对，哼，谁无理了？哼，真是无法无天。 对，哎呦，你这是诽谤朝廷。再加三两。 喂， 我说老爷，别忘了咱们是老百姓，您就什么也别说了。二位公差啊，给，这是银子八两，请转告都督大人，说他如此治理地方，官运一定亨通啊。 只要你把这银子交出来，这话给你捎到。 对， 走， 快 走。 哎呀，这客气，这真客气。哎呀， 老爷，哎呀，好吃要饭的弟兄们都过来，你们都有话说呀。 哎，你看，那么多乞丐聚集起来，他们要干什么呀？ 这不会是造反吧？ 我走走走，赶快去看。 哎，弟兄们，弟兄们，弟兄们啊！哎，听我说两句 啊。 这两天呢，大家忙着逮天鹅，累得腿肚子都朝前了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到现在呢，咱们已经逮了101只了，对吧？啊，不易不易呀。听说皇上的龙舟已经到了孟津了。 又到了， 咱们再加把劲儿，说什么也得在皇上到来之前把这200只天鹅给逮齐了。 哎呀，老怪大哥呀， 啊， 您就别太难为我们了，逮这101只天鹅已经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。 是啊， 再者说了，现在是货郎把他娘都挑出来了，货净了，再逮也没了。 是啊，这灾荒年里连家巧都没有，我们得要逮100只天鹅，这就够神的了。 这洛阳境内的天鹅已经被我们逮光了，真是没得逮呀。 对呀，没得逮了嘛。 哎，各位弟兄们，别吵别吵啊，听我说。梅德老爷对咱百姓可是真心实意啊。 那没错，那没错， 咱们得对得起他呀。 那就是， 我李老怪已经在他面前拍了胸脯夸下海口了。 没错 啊，这如果要是办不到，我吹破牛皮丢了面子是小事儿，把梅德老爷坑了，这事儿可就大了。 对， 是啊， 这皇上也是真是的啊，想什么是什么， 干什么要办天鹅宴呢？ 哎， 这就叫皇上放个屁， 天下着了忙， 贞观好天子， 如今太荒唐。 对，你们好大胆子，竟敢聚众辱骂当今皇上。 哟，今儿没下雨啊，这儿怎么冒出个狗尿台来呀？ 这你是皇上啊，不爱听我们骂。 切，如今洛阳遭受天鹅虫灾，皇上不来战绩， 反而来这里办什么天鹅宴？你说说，这样的皇帝该不该骂？ 就是 ，就是见了皇上的面，我们也敢问他。他原来说的以民为重，如今这话还算不算数？ 这， 众位，算了啊，咱们不说皇上了。你们刚才说的梅大老爷是谁呀？ 梅大老爷就是洛阳县令梅道九啊。 梅道九，他为官如何呀？ 用他自己的话说，我梅某20岁得官，30年走了18个县，虽一直不得升迁，但是忠金爱民是引以为荣的。梅大老爷那是青天呐。 青天。 哎，就因为他想利用天鹅宴的机会向皇上奏明灾情，替民请命，所以我们才帮他逮天鹅的。 那你与我带路，我要见见这个梅道九。 要见你自个儿见去吧。我们还得赶紧逮天鹅呢。弟兄们走吧。 走。可气，可恼，可叹呐。 老爷，这回您明白了吧？我在翠微宫所说洛阳遭受天鹅虫灾一点不错。 这当时你既然知晓事情，你为什么不辨白清楚呢？ 老朽有口难辩，只好请老爷来一趟洛阳。 来洛阳挨了一通敲诈和奚落， 这倒让老爷知道了实情， 可是让老爷饱受了羞辱， 全是弄虚作假之风使然。 传旨摆驾洛阳都督府。 遵命。 宣洛阳都督魏德安。 洛阳都督魏德安觐见。 微臣魏德安叩见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 宣旨。 是。魏德安听旨，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，朕东巡查实，洛阳都督魏德安谎报祥瑞，隐瞒灾情，欺君罔上，调誉沽名，其情可恶，国法难容。魏晋行诈弄虚之习，指阿谀奉迎之风，将魏德安打入天牢，严加惩处。钦此。 皇上开恩，微臣并非存心欺君呐。 拉下去。 走。 好。 冤枉，皇上。 走。 我冤枉啊，皇上。 众亲家。 臣在。 传朕旨意，效于大唐臣民，此后再弄虚行诈，曲意奉迎，欺上瞒下，祸国殃民者，力斩不赦，举国臣民共绝此风。 皇上圣明。 王爱卿。 臣在。 朕命你代理洛阳都督之职，办理放粮赈济事宜。 臣遵旨。 朕速发皇粮万担至洛阳，一则拯救饥民，二则鼓励农桑。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 起驾回长安。 遵旨。 启奏皇上，各国使臣前来洛阳朝贺赴宴，船队已到孟津。 啊， 这是怎么回事啊？ 是朕下旨让礼部发出的邀请，传与使臣船队停靠孟津码头候旨，人员不要上岸。 是。 众爱卿啊，使臣的船队来了，你们说该如何是好啊？ 启奏皇上，依臣愚见，皇上现在不可回驾长安，索性将错就错，依旧举办天鹅宴。 啊，不可不可，皇上既然已知洛阳遭受灾害，再要办天鹅宴，定大失民心呐。 可不办天鹅宴，定失信于各国使臣，则损我大唐国威。 皇上刚刚下旨，如果还继续办这个不实事求是的天鹅宴，岂不贻笑天下，大损皇威吗？ 这启奏圣上，吐蕃使臣从陆路乘车而来，现距洛阳只有十里了。他们带来本国珍禽大鹏金翅雕，以此宝物向皇上献瑞。 啊， 启奏皇上，波斯国使臣的马队已从洛阳东门进城，他们向皇上献瑞的礼物是本国异兽卷毛麒麟马。 啊，钟爱卿，你们说这该怎么办呢？ 请皇上圣裁。 哎呀， 不办天鹅宴，失信于友邦，必损大唐国威；这办天鹅宴，失信于国人，必损朕之皇威。这真是给朕出了一道难题。 也罢，为了我大唐国威，朕之皇位算得了什么呢？继续办天鹅宴，朕向国人谢罪。 皇上啊，罪在臣下呀！ 都起来吧，起来吧，起来吧，办差要紧。王爱卿， 臣在。 天鹅宴之事，就交你操办了。 皇上， 哎呀，这李老怪不是说已经捉到101只天鹅了吗？你这个差还能为难到哪儿去啊？方爱卿，朕既然要向国人谢罪，就不能再在外国使臣面前丢脸了。你一定要为朕尽力呀。 皇上，臣一定尽心尽力。 停！别敲了！ 报效！ 洛阳县令没倒酒，恭迎老相爷。 哦，你就是没倒酒？ 正是。卑职不知老相爷光临碧雅，有失远迎，万望见谅。 你们敲锣打鼓放鞭炮，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？ 得知欺君害民的韦德安被打入天牢，皇上下旨严禁弄虚作假，洛阳百姓无不欢欣鼓舞啊！相爷，您说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庆贺庆贺呀？ 哦，皇上命本相代理洛阳都督之职，这洛阳地方上的事还望贵县鼎力相助啊。 久闻老相爷德高望重，这回洛阳百姓可是见到青天了。相爷有何指令，敬请吩咐，卑职一定尽心效力。 好，本相今天来就是告知天鹅宴的事情。 卑职猜到了，天鹅宴肯定不办了。 啊，这好，进到府衙中与你细说。 是是是，老相爷，请请。哎，天鹅宴不办了，你们还不赶快把锣鼓敲得更响啊！ 启奏皇上，房大人求见。 哦，房爱卿，来来来，快来快来，快进来，快快快！ 臣房玄龄叩见皇上。 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免礼免礼。 快说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 臣见到那个梅道九了，他听说皇上还要办天鹅宴， 怎么？ 十分不满。 他胆敢违抗圣意，胆子倒不小啊。 可是当他听说皇上为保国威，宁损皇威时，又感动得涕泪双流啊。 嗯，忠心倒还可嘉。嗯， 最后他表示愿尽心竭力捕捉天鹅，以成御宴，为皇上分忧。 好， 可恰巧在这时候，李老怪来交差，说200只天鹅已全部补齐。 哎呀，太好了，这天鹅宴不就办成了吗？啊！ 待李老怪将那些天鹅呈上来时，臣与梅道九都惊得目瞪口呆。 那些天鹅一定是十分肥硕呀！ 不不不不，那哪是天鹅呀？ 不是天鹅，那是什么？ 哎呀！乞丐无知，错把大雁当天鹅了。 啊，没捕到天鹅呀？ 对，一只天鹅都没有捕到。 那你还不快命他们快去捕捉呀？ 是，可是洛阳遭灾，只有哀鸿，没有天鹅呀。 哎呀，这房玄龄，就是上天入地，也要给朕捕到天鹅。办不成天鹅宴，朕拿你试问。你怎么还不快去呀？ 是。 皇上，皇上快看呐，臣妾穿这件珍珠衫好看吗？皇上快看嘛。 不要再烦朕了啊。 哎呀，天鹅宴上臣妾要与皇上一起接见各国使臣，要选一件合适的衣服穿，难道不对吗？ 天鹅宴，天鹅宴，一只天鹅都没有，怎么办天鹅宴？ 是皇上答应臣妾在洛阳办天鹅宴的，怎么会没有天鹅呢？大唐天子可不能说话不算数啊。 你滚头滚。 皇上， 还不都是因为你异想天开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才陷朕于颜面扫地、进退维谷之地呀、啊！ 天哪，臣妾怎么成癞蛤蟆了？ 朕为保国威，连皇威都顾不得了，说你个癞蛤蟆有什么受不了的？如果真的搞不到天鹅，天鹅宴办不成，在各国使臣面前失了我大唐的国威，朕可真没法在臣民面前说话喽。 皇上，您别太着急，珍重楼梯要紧，总会有办法的啊。哎，皇上，看呐。 什么？ 天上飞的是什么？ 哎呀，那是大雁。 大雁？ 嗯。 臣妾听说洛阳人管大雁也叫野鹅，这野鹅飞在天上。皇上，这天上飞的野鹅也可以叫天鹅吗？ 天上飞的野鹅？ 嗯。 就是天鹅。 对呀，这下天鹅不就有了吗？ 嗯，古人有纸燕成羹，你来了个纸燕为燕。好聪明的爱妃，亏你想得出来呀、啊！ 臣妾再聪明，不也是癞蛤蟆吗？还得挨打。 你是一个聪明可爱的小蛤蟆，行了吗？来来来，朕向你赔个不是啊！ 赔个不是就完了、啊？如果皇上让人打一巴掌，会怎么样？ 哼，谁敢动朕一根毫毛，将他碎尸万段！来呀、啊， 奴婢在。 快传房玄龄来见。 遵旨。 慢，你随朕去他那儿吧。 怎么办？这可怎么办呢？ 上驾到。 哦，不知皇上驾到，臣有失远迎。 免礼免礼。 皇上有何旨意，宣臣过去就是了，何劳御驾亲临呢？ 来来来来，天鹅宴的事有办法了，朕写在手心上。方爱卿，你看， 以大宴代天鹅， 这样筹办天鹅宴，不就如同探囊取物一般了吗？ 启奏皇上，臣也曾想到过以大雁代天鹅的办法。 那你怎么不早说呢？让朕白着了一动机。 哎，臣有难言之苦啊。 你说， 当时臣将此办法与那梅道九一说，那梅道九就翻了，说皇上要办的是天鹅宴，以大雁冒充，乃是欺君呐。 这人倒是忠诚之至啊，那你怎么说的？ 臣说事出有因，皇上也能体谅。 对对对对，这正合朕意。 他说皇上圣旨墨迹未干，若还放任弄虚作假，这岂不是欺世吗？ 这 臣说事出无奈，以大雁代天鹅，既不是欺君，也不是欺世，而是救驾呀。 对对对对，这是酒驾啊，这倒无话可说了吧。 可他说， 他说什么？ 臣不敢学舌。 说， 他说若让他这么违旨救驾，除非皇上再下一道圣旨。 放肆，大唐天子怎么能下假的圣旨呢？ 是啊，臣也是这样斥责他的。 房玄龄啊，房玄龄，你个堂堂宰相，对这么个小小的县令，难道就没有一点办法了吗？ 哎呀，臣曾想将那些大雁抄来了之，又把他闹得满城风雨，不可收拾。那梅道九的牛性比魏征有过之而无不及呀，臣实在是拿他没有办法。 唉，如今百官之中，如此耿介执傲的征臣实在少见。就冲梅道九这牛性子，朕非要亲自见见他。 刚才播送的是四集连续广播剧《天鹅宴》，剧中人物唐太宗由吴俊全演播，梅道九由修宗迪演播，房玄龄由封西君演播，魏德安由李野墨演播，杨淑妃由王丽华演播，王氏由乔琛演播，李老怪由张涵予演播，监制陈珠，总监制陈侃文。集连续广播剧《天鹅宴》，原著陈道贵，编剧刘康达，导演胡培奋，作曲曾勇，音响邢建华，录音全胜，合成王敏，责任编辑王红。第四集。 算命看相。 欲知祸福凶吉，请来问我神算理。 冯爱卿啊，你看朕像不像个算命先生啊？ 哎呀，惟妙惟肖啊！哎，朕无能啊，讨要大雁之事啊，不，是讨要天鹅之事。还得让皇上扮作算命道士亲自出马，臣倍感惭愧呀。 朕去见他，主要是为了亲自考察考察他。朕需要耿介直言的真臣，比需要天鹅还急迫呀。 对， 带路。 是。 算命看相。欲知祸福凶吉，请来问我神算理。 来，春兰，来把这搁这边。 好的。 哎，好。哎，那汤啊，那个汤搁这儿，别洒了啊。哎呀，我说老爷，这荒年岁月的，连粗茶淡饭都难以维持，今天不年不节的，哎呀，你干嘛非要让我操办酒菜呀？ 操办酒席让夫人为难了，这事儿我自有道理。春兰， 哎， 把酒壶给我。今天我来斟酒。 老爷， 你这第一杯酒，我敬夫人。你跟了我几十年，官太太的清福没有享受到，种种艰辛却都尝尽，我向你深表歉意。 你说这些干什么？夫妻相濡以沫是应该的。 什么也别说了，什么也别说，喝。来，夫人年岁大了，以后照顾夫人的事就全拜托你了。来，我敬你一杯。 啊，老爷， 别说话，喝。第三杯酒，咱们一起喝。来，都端起来。 老爷， 我没倒酒，和夫人并春兰告别了。干！ 你，老爷， 你要干什么去？ 喝了酒我就说。 你不说清楚，我不喝。 我要去闯行宫告御状。 还告谁？ 房玄龄。 房玄龄？ 原以为他是个好官，没料到他也和魏德安是一路货色。皇上刚刚颁旨严禁弄虚作假，他却命我作假欺君。他是皇上身边的重臣啊，皇上却不知道他的恶劣。待到哪一天他再鼓动出个凤凰宴来，皇上怎么做，百姓还怎么活？我虽官职卑微，但也是吃俸禄的朝廷命官呐。看到危急社稷的事，岂能不管？ 老爷，那告御状能行？ 此举成败，吉凶难料。若有不测，今日便是咱们夫妻诀别了。 老爷，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？ 我已经痛斥了房玄龄，他定要找个由头拿我问罪。在他下手之前， 我要做最后一搏，也只有告御状这一条路了。来来来来，喝下这杯酒，我没倒酒就要上路了。 老爷，老爷， 遵命看相。欲知祸福凶吉，请问我神算理。 老爷你听， 算命， 老爷你听，外面来了个算命的，是不是请他进来算算，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？ 我意已决，不必占卜算卦。 当事者迷，旁观者清，还是算算好。春兰，快快请先生进来，引他到书房。 哎，算命的，来给我家老爷算一卦。 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 进来。这是我家老爷和夫人。 哦，贫道向老爷夫人问安。 饥荒连月，仙家若是只求一饭之赏，你不妨明说，彼此都省事。 老爷太小看贫道了，贫道乃是峨眉山清虚道长门下，法名玄妙，今日是为老爷排忧解难的，分文不取，滴水不沾。 对对对，老爷正想做一件事，不知是吉是凶。 夫人，你别信他，我没倒酒，一脸愁容，三岁娃娃也看得出来。 别人只看到老爷脸上，贫道却能算到老爷心里。那就请老爷报出生辰八字吧。 啊，我家老爷是丁巳年九月初八子时生人。 哦，丁巳年生，九月乃戊辰月，八日在丙。此时子为十二生肖之首，守者一也。 哎呀，老爷这命！ 老爷的命怎么样？ 恕贫道冒昧，有一句谶语是“九分秋色八分愁”，更有一番风雨在心头。这恰好应和老爷的生辰八字，九月初八子时啊。古贫道断言，老爷一向忠君爱民，从不趋炎附势。二十岁得官，三十年走了十八个县，虽一直不得升迁，但是问心无愧。不料今天一桩黄差，却让您落得个左右为难的境地。 啊，嗯， 难道贫道说的不准吗？ 准准准，先生真是神算啊！我家老爷应该如何是好？请先生快快指点。 现在摆在老爷面前有两条路，一条是径直走，一条需拐弯行。径直走必定碰壁，身家性命不保。 啊！ 我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。 可是您有所不知啊，这事如果拐弯行，不仅可以渡过难关，而且不委屈您自身的造化。 我没倒酒，只有晦气，哪有什么造化？ 请女眷回避。 啊，好。老爷，先生这是为你指路呢，你可得心诚啊。春兰，走，咱们出去。 好。 老爷，您现在可有奇货可居哟？ 本县一身瘦骨，两袖清风，三乡诗书，四处碰壁，何来奇货？ 老爷，您现在手中不是有两百只天鹅吗？ 哎呦，先生取笑了，那全是乞丐无知，错将大雁当了天鹅。 岂不闻运到黄金失色，时来废铁生灰？以贫道看来，老爷时来运转全在这两百只飞禽上。 嗯，你也叫我以假充真，欺蒙圣上？ 哎，帮皇上解燃眉之急，不仅不为欺君，而且还会受到嘉奖。贫道料定皇上心中也是这样想，只是不便这样说 而已。 一派胡言！哎，你看，你来看，你来看，这墙上高悬的就是皇上刚刚颁发的圣旨。好好好，我念给你听，我念给你听。皇上严令臣下要严禁弄虚行诈、曲意奉迎，凡欺上瞒下、祸国殃民者，斩无赦。本官将此圣旨视为金科玉律，铭记在心。 啊、这不，你听贫道说啊，我， 你别说了，滚！ 哎，这怎么算命算哪儿了？ 不，我贫道还有一言是不能不说呀。 滚，快滚！哎，你要再说，本县就要将你乱棍赶出。 不， 常言道，算命不留情，不管什么话，你就听他说完了嘛。 老爷，万一皇上实在为难，事出无奈，命你去做，你也不从命吗？ 呸！当今圣上英明天纵，怎么会要臣下干此欺天昧地的勾当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，竟敢拿皇上吓唬本官？ 你的吉凶祸福全在贫道一句话，你说我是何人？ 你不过是个江湖骗子。 大胆！朕是当今天子。 好你个骗子，竟敢冒充天子！ 哎呦， 老爷别打人了，让他走不就是了吗？ 你敢打朕了？你 还敢朕朕的？我打你个朕！ 哎呦呦！ 老爷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老爷真的急了，你还不赶快跑？ 这来人呐！ 哎，皇上，哎呀，皇上，臣救驾来迟，罪该万死。 皇上， 真是皇上！ 把这个梅道九给我绑了，押走！ 老爷， 走！ 走， 押走 了，老爷。 王玄龄， 皇上有何旨意？ 朕还有什么旨意啊？只是提醒你别忘了那200只天鹅。 皇上放心，天鹅就在前院库房中，臣亲自去抄点。 众贵宾，众爱卿，朕以为金玉满堂不足炫耀，为国富民丰，方显我大唐太平盛世之景象。今设此天鹅宴，普天同庆，君臣尽欢，并特邀各国贵宾共同品尝这珍奇美味。众贵宾，众爱卿，请。 皇上请。 众爱卿，这天鹅肉的味道可好啊？ 美味， 鲜嫩非常啊！ 皇上，这天鹅肉胜过燕窝鱼翅，不让豹胆熊掌。 天鹅盛宴，举世无双啊！ 贞观之初，求贤若渴，从谏如流。近年来，陛下骄奢之情日增，任情好恶，阻塞言路。 方大人， 只是阿谀之风甚行， 快点啊！ 而君子则只求免祸而不能尽力，此其见不可终止。 您听， 六也。 哦。 贞观之初， 皇上背诵的就是魏征临终前所上的实践不可中书。 方大人，昨晚天鹅宴一散，皇上就把自己关在禁室中已经一夜了，就这么不停地背诵，我叫门也叫不开。 皇上开门呐、皇上，房大人来了。 皇上，老臣求见。 回见。 皇上，不能这样啊，龙体要紧。 滚！ 皇上，老臣有一言要向皇上启奏，就跪在这里等着皇上开门呐。臣叩见皇上。 你有什么话说？ 臣知道，虽然天鹅宴办成了，大唐的面子保住了，但是皇上却心里堵个疙瘩呀。臣劝皇上保重龙体要紧呐。 如果魏征活着，朕何至于办这种荒唐事啊，以至于受着矮耳光的奇耻大辱。以后千秋万代都要笑我李世民呐。 臣有罪。 你们呐，总是事后说有罪有罪，管什么用啊。其实你房玄龄心里一直都很清楚，一开始为什么不拼着性命阻止朕办错事呢？ 这 武将死于战，文臣死于剑的道理，你难道都不懂吗？ 臣与魏征相比，实在惭愧的无地自容啊。魏征真是名副其实的大忠臣，而微臣充其量只是个良臣。 何为忠臣？何为良臣？ 忠臣者，无私无畏，如魏征；良臣者，无私有畏，如微臣。 你位居宰相了，何谓之有？ 正因为臣是宰相，就不能不听命于皇上。臣一心忠君报国，愿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以报皇上天高地厚之恩，此谓无私。然臣虽敢劝谏，却不敢逆鳞犯言。臣倒不是怕因执剑而死，而是怕…… 你死都不怕，你还怕什么？ 臣是怕皇上天意难回，臣若没了性命，还怎么能继续劝谏维护皇上啊？ 哦，难道朕现在竟然如此一意孤行吗？ 哦，臣思之再三，还是屈剑比直剑好。 可是朕最需要的不是屈剑，而是直剑，是防患于未然。 臣愿向皇上保举一位像魏征一样敢于犯言直谏的征臣。 谁？ 梅道九。 别提他，你还嫌朕心里不怒啊？朕要把他碎尸万段。 皇上却喜雷霆之怒，臣知皇上的苦衷，对梅道九，皇帝爱其忠诚耿介不可欺，恨其辱君之罪不可赦。梅道九殴打天子，罪该凌迟，而真把他剐了，便痛失了一个征臣，皇上不知如何是好，故而怒火中烧。 不要说了， 臣有一计可消皇上心火。 又是屈剑？ 不，这回是秉笔直书，此计就装在这锦囊之中，请皇上打开玉览。 你这个屈剑之臣，肚子里的弯弯绕就是多呀。看来朕还离不开你呀。 皇上心火已消，是不是该用膳了？ 哎，朕现在还真觉得肚子饿了。传膳。 好，好，好，传膳， 传膳， 传膳。 御林军， 有。 今日处斩侵犯，法场重地，严密警戒。 是。 鲍相爷，侵犯衙道。 开笼下锁。 是。 带过来。 过去。 行。 梅大九，你可知自己该当何罪？ 殴打天子按大唐律条，罪当凌迟。 你死到临头，还有什么话就说吧。 梅道九冒犯皇上，罪该万死。但梅道九向皇上说的话一句不错。本来我决心豁出性命告御状，就是坚信皇上圣命。可万万没有料到，我竟然想错了。哎，眼看大唐弄虚作假之风愈演愈烈，且无望尽绝。梅道九，死不瞑目。 本来也没想让你瞑目。时辰已到，刽子手。 在。 行刑。 是。 不劳你们动手，我自己脱，自己脱。我这件蓝袍子穿了30年了，烦您把这件蓝袍交给我夫人，算是我留给他的一点念想。 不必了。开刀。 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别躲我的袍子呀。别。请问房相爷，本人犯法衣服又何罪？为何把我的蓝袍剁碎？ 昨日可用大雁代天鹅，今日为何不能用此蓝袍替罪受刑？ 这 是圣上旨意。 啊！ 圣旨在此，梅道九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洛阳县令梅道九，殴君之罪不可赦，忠君之心实可嘉，以其蓝袍代其身，严惩不贷，授其红袍以示嘉奖，擢升梅道九任谏议大夫，御前供职，钦此。 梅道九，还不赶快谢恩。 这是怎么回事啊？ 梅道九，皇上提拔你为专门觐见尚书的谏议大夫，并赐你红袍一件，命你明日随御驾回长安呐。 梅大人昏过去了， 快救快救。 是。启奏皇上，宫门外文武百官都已聚齐，车马仪仗已备好，水陆码头上的龙舟也都准备停当，皇上是否起驾呀？ 那个梅道九来了。 想必也来了。 好不容易寻觅到一个宝贝，你可别把他落在洛阳啊。 皇上放心，臣向他交代的一清二楚，命他今日随御驾回长安。 朕提拔他做谏议大夫，他怎么没有来谢恩呢？ 昨天大悲大喜交加，他一下子就晕过去了。臣这就去传的。 启奏皇上，谏议大夫梅道九求见。 快些。 谏议大夫梅道九觐见。 小的替梅大老爷叩见皇上了。 你不是梅道九。你是谁？ 抬起头来。 小的李老怪。 李老怪。 哎，啊，原来皇上就是李老爷。哎，这位大人是老管家。那天咱们在大街上见过面啊。 大人，不得放肆。 今日你身穿大红官衣，冒充梅道九，是何居心？ 这不就是为了把皇上赐给梅大老爷这件红袍子还给皇上吗？ 嗯，这是何意啊？ 哎呀，这是梅大老爷托付我的。梅大老爷对咱们老百姓真是不错，我得帮他这个忙啊。您看这儿，我还带来了梅大老爷写给皇上的折子呢。给您。得，梅大老爷托付我的事儿全办妥了，皇上，李老怪告退了。 罪臣梅道九首先叩谢皇上不杀之恩，然而罪臣实在担不起谏议大夫之大任。其一，罪臣天生牛性，口直心更直，绝想不出以大雁代天鹅，以蓝袍代罪身之类的主意，怎么能够适应皇上之灵活善变？其二，罪臣为官之道是既要忠君又要爱民，天鹅宴一事，皇上为保国威不惜皇威，虽然令人感动，然而此事毕竟苦了百姓，大悖民心。皇帝不恤子民，罪臣在忠君与爱民之间便无可适从。罪臣本是采药郎出身，既然不能为官济世，不如采药救人。罪臣辞官决心如铁，皇上见此辞呈之时，梅道九已归隐崇山峻岭之中了。 大胆梅道九，朕封他的官他竟敢不做，竟敢不辞而别。 皇上息怒，保住龙皮要紧啊。 方玄龄啊，方玄龄，你这个差是怎么当的？朕好容易发现一个未征事的人物，朕让你去扳指封官，你却让他跑到山里边去了。 臣有罪，臣有罪，臣也没有想到。不过依臣愚见，梅道九牛性过甚，也不宜当官，他走不足惜。 朕用的就是他这不拐弯的牛性子。再说了，即使朕把他束之高阁不用，也不许他擅自出走。 此人既然不愿当官，勉强也无益。 住口！你再劝朕放弃此事，朕要连你一起治罪。 是，臣不敢。 为保国威，朕已经失去了一次皇威，岂能在这小小的梅道九面前再失皇威？方玄龄， 臣在。 朕命你点起3000御林军，立即搜山，抓回梅道九。 遵命。 他就是钻到石头缝中，也要把他抠出来。 遵命。 嗯，你怎么还不动啊？ 刚才皇上命臣住口，可是臣还有一言。 哎呀，快说快说。 臣以为这样气势汹汹的去抓梅道九，他非藏到石头缝中不可。苍山如海，他若真藏到一个石头缝中，还真不知该到哪儿去抠啊。 那你说怎么办呢？ 臣请求皇上将圣命改一个字。 改什么字？ 将抓回梅道九改成请回梅道九。 请他？ 这样说也得民心呐。 反正朕要他一个大活人，该怎么办随你的便吧。 遵旨。 皇上有请梅大人。梅大人。 Thank you.